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的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万景台革命史基地纪念品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巴西网站前进绿色、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分别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龙月山矿泉水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还登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